要自由好好过。 听到这首曲目，来自灵感乐队带来的《解脱》。灵感乐队这是一支来自上海的年轻的乐队，舒服的和声和音乐的表达方式，让他们的歌曲呢听上去很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而当一段感情走到头的时候，你一定是会不习惯、会难过的。而借用一句很老套的话来讲，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也好，再伤心的事情也好，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只要你愿意等，他也会愿意呢成为过去。而那些你暂时觉得不能战胜的、不能容忍的，就告诉自己，凡事不能够杀死你的，最终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 四方无力，什么都没有。都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心情的起落，我无法再痛。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相对，这样的夜。 相对。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随着选秀节目的火热呢，也走出了越来越多的比赛型的歌手。来听听看，从星光大道比赛当中走出来，当时有踢馆魔王称号的帅哥倪安东，还有张力和感染力的演绎，这首歌叫做《散场的拥抱》。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我能做的很少，原来你藏着笑，但不想和我聊。你选了电影像某种预告，不坦白的主角，最后流着眼泪，坚持独自走掉。长的拥抱我还在燃烧，但你心里的浪潮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 在你心里这浪潮，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孩子又想乐园又想监牢，散场的拥抱，混乱的心跳，从里面只是争吵， 听到这首曲目来自倪安东非常深情的演绎，叫做散场的拥抱。最近呢，我看了一部韩剧，里面有一段话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相信也让很多看过这部剧的人呢印象非常深刻。它里面说呢，十八岁大人们都说十八岁的时候我们呢是看到落叶也会掉眼泪的年纪，但是那个年纪的我们呢可能比任何的大人都要严肃激烈痛苦过。而回想一下自己的十八岁是不是也是这样开始的呢？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曲目，我觉得就有那个时候年纪的纯粹和孤勇的感觉。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 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 清醒，莫非真的我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愿你可快乐，像我痴情。谁是最爱？不必再验证。 把热情冷冻，把念头一转，别再怒气冲冲，打个电话去把感情沟通。

心碎也无所谓，你真心给予沉默的依赖，我心会像狂野的玫瑰，用骄傲的花蕾想摆脱那四季的支配，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次给让人回味，那感觉久久不退，像一场宿醉。 曾经的林忆莲呢，也经历过丑小鸭的阶段，意思是长相不太好看。而在中学的时代呢，对未来还没有规划，于是就误打误撞闯进了娱乐圈，成为了当时的一名电台主播。所以说呢，有一些东西真的是需要时间的历练，不需要太着急。而经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拥有它。继续来分享到这一首歌，对我来说呢，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来自汪峰，叫做《在雨中》。 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间甜蜜的疯狂的动远去的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泡在雨中， 这场 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天大声喊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爱能说给谁听。想你想得好痛心，想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曲目，叫做《人质》。继续来听到这一首翻唱曲目，很抒情的旋律，来自张清芳非常感动的歌曲《天天想你》。我是苏宝，我们待会儿再见。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双眼藏着你的笑诀，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